梦想的荣耀。 嗨，你好，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复工了啊！我看北京很多单位，从20号、21号开始都已经开始上班了。 除了北京，我觉得其他地方的话，可能也陆陆续续的要开始复工了。很多的人就要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嘛。那就算有疫情的话，肯定也是，也是需要有人去把这个工作做好嘛。 嗯，就是在能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去工作啊。 对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你们辛苦了。 对，又要开始一个人在陌生城市打拼的日子了。 嗯， 这种感受到底怎样呢？我们这期节目呢，就来聊一聊。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叫做《梦想》，来自刘昊然的一首歌。我觉得很多人背井离乡，应该都是为了梦想吧，为了生活，为了梦想。 对，尤其是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刚刚开始复工的话，自己就要回归到工作岗位上，离开家乡的封闭，来到这个城市，都是为了梦想，为了生存。 嗯，前两天看微博上一个话题嘛，就是说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还要回到大城市来上班。很多人说这个得病的死亡率是2%还是0.2%的，但是如果不吃饭的话，死亡率是100%。 确实是很生动， 也是挺幽默的。 对对对，确实是为了活着，我们必须要，去工作，去打拼，去奋斗。 嗯 ，CV 乔木他说呢，最纯粹的寂寞，寂寞与寂寥那种孤立无援的感受。不过好在一直以来有酷我音乐调频的陪伴，正因为有这种感受，才会深刻体会到回到家中的温暖。 嗯， 居然被戳到了。第一个留言就是说我们的，挺感动。 嗯，李活力他说呢，算不上打拼，一个人在美国上学，尽管周围有很多的好朋友，但总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想爸妈。每次和他们接电话，妈妈都会说给我留了什么好吃的等我回去吃。那种算着日子可以回家的生活，有的时候真的会令人心力交瘁，但也真的感谢身边的朋友，彼此分享了生活中的温馨。 嗯，留学生的这个生活啊，真的是在异国打拼了， 不容易啊。嗯，大家都要好好的。第二首歌来自于潘广义的《凌晨2:30》。 嗯， 说实话，这个 凌晨两点半， 我很久没有熬夜到这个点了。就如果真的2:30睡觉的话， 我最近经常这样。 我如果2:30睡觉，我第二天早上绝对头嗡的都大了，都整个人懵懵的。 嗯，对。其实很多在这个异乡打拼的人啊，特别是互联网啊 IT 行业，经常会有熬夜的情况。熬夜加班的情况，可能很多人都是要这个时间才能回家。 我觉得你应该不属于那种因为工作才熬夜到2:30，你应该就是为了打游戏，或者是实在是不想那么早睡觉。 刷剧。对 对 对，因为最近在家里这个不分白天黑夜了，真的是想睡就睡，想吃就吃，想玩就玩，想工作就工作。 那你家人不说你吗？尤其是你妈不会唠叨你吗？ 反正最近都是中午才起来，也没什么事儿，都没事儿。这个我爸妈也没什么事儿，天天在家，也都不敢出去。 哎呦， 所以大家都一起。 我跟你讲，我回家的第三天，我妈就闯进来我的房间，说都这么晚了还不起。我一看才8:30，我说我都没敢好意思顶嘴嘛，我就觉得说大家都宅在家，也不能出门，起那么早干嘛呢？ 好可怜呀、你。 我妈真的是那种，她 宅着都不能睡。 对对对，她容不了我就看起来很懒惰的样子。 啊，真是好可怜、爱喝牛奶的芦荟，她说呢，我是一个独自在外求学的女孩子， 爸爸妈妈也很少来看我，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很崩溃，假期很短的时候一般都不能回家，看着那些家长来送饭的情景总是很羡慕，可能也正是因为独自在外，所以成长的要更快一些，提前学会了报喜不报忧，学会了独自面对生活中的风雨，并努力的解决困难。 嗯， 确实是这个困难和挫折能够更让你成长起来，更快的成长起来。 对，逆风飞翔是吧，才能够更快的掌握飞行的、 越飞越远 方向。对，姓李，他姓他的他姓李，他说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将近6年了，对自己来说，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配合着不同的人，尽力表演自己的角色，一个人好像在上演不同却又相同的人生。对父母及亲人来说，别想家，别惦记我们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按时吃饭，夜长梦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一个人的你知道那有多痛吗？哦，他是在说感情吗？ 比失恋还要惨感。 对，一个人的你， 依然在耳边，可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我是真的想念你入睡的容颜，过往的点点滴滴仿佛还在眼前，只是你不了解我是如此依恋，尽管你离开我已有好几年，每个寂静深夜，每当闭上双眼，仿佛还能够听见那些蜜语甜言，你是否能看见我心中的思念，都是为了纪念我们之间永远的画面，我是真的想念你入睡的容颜，过往的点点滴滴仿佛还在眼前，只是你不了解我是如此依恋，尽管你离开我已有好几年，每个寂静深夜，每当闭上双眼，仿佛还能够听见那些蜜语甜言，你是否能看见我心中的思念，都是为了纪念我们之间永远的画面。 下一首歌来自陈绮贞的《失败者的飞翔》。 嗯， 有的时候来到陌生城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想逃避原来的生活和圈子，比如说逃避自己的家人呀，或者逃避曾经的这个恋人呀， 逃避曾经的痛苦的回忆呀，所以来到新的城市想要重新开始。 不过我觉得由于今年的这个疫情嘛，可能经济形势会更不好，尤其是今年要毕业找工作的这些大学生们啊，对他们来讲确实还蛮困难的，想要找一份在异乡的工作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 嗯，这个难度又提升了，从普通到了这个地狱模式。 对对对，确实。 不知道你做好准备了没有？ 对，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更加充足的准备哈，多多提升自己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家的日子多学一些什么软件操作呀，或者是锻炼一下自己的什么沟通面试技巧啊，是吧，反正就把时间利用起来。 技多不压身啊。 嗯，对。 嗯，爱屋及乌，他说刚开始挺兴奋的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慢慢的学会向家人报喜不报忧，只有和朋友倾诉，相互鼓励，孤独迷茫没事找事儿，尽量丰富工作之外的生活，如果你和在外打拼的朋友遇见时，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吧，那真的可以给人力量。 嗯， 说得真好，我都想给你个拥抱了。 拥抱。 好台湾啊，你怎么这样子？ 也得这样子。啊，好姑娘，她说大家都在说孤独，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自由。我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，租一个小房子，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工作再累，回到屋里呢，也会有一丝的安慰。休息的时候呢，可以自由的选择作息时间，睡个大懒觉，化好妆，下楼吃一碗的炸酱面。孤独吗？偶尔会，但既然选择了自由，这些又算什么呢？ 对啊，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抉择，需要有代价的，就是自由和洒脱也是需要有一些寂寞作为代价的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姑娘看得挺透彻的。其实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两面性嘛，就是有，就怎么说，有这一面会有另外不同的面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了不好的那一面，但其实福兮祸之所以嘛，就那种相对的感觉，就看大家怎么理解了。 对，就是要提前的把全面的问题都想到，是吧？ 嗯， 不管是好的一面，还是因为这个事儿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副作用或者连锁反应，都要考虑到位，才决定去做这件事儿。 对。下一首歌来自于大壮的《谁不是在流浪》。我觉得听大壮这种这类歌手的歌就很 戳心啊， 就那个词叫怎么说，很心里很爽快，就感觉一声怒吼或者嘶吼就能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都发泄出来。 碧海潮生曲，多拉兰兰他说呢，很幸运，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城市，他也是为了我来到我的城市。不过我想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的感觉应该不太好吧，会孤单，会寂寞，会想家。哦，就是自己的另一半为了自己来到了自己的城市，挺浪漫的。 我觉得就是为了一个人而去到另一个城市，或者爱上一座城市，这种牺牲是挺伟大的。但是也希望大家不只是牺牲哈，更多的是为自己着想，或者是能够处理好自己在那个城市的一些生活啊，还有社会的关系，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的去，而不是说我放弃所有，放弃我的快乐投奔向你。 韭菜 SK他说呢，18岁出门远行，独自来到上海念大学，今年是第5年继续读博，要在这个城市待9年甚至更多。因为在学校没有太多艰难与压力，只会偶尔在深夜想家，在陆家嘴的高楼下感到自己的渺小。上海已是第二故乡，是我独自成长慢慢积蓄力量的地方，但家乡终究是家乡，我爱武汉，我终将会回去，希望我的家乡会越来越好。一个来自武汉的小姑娘 啊， 为家乡代言， 武汉会越来越好的，我们一定要坚信这一点。 加油。 同时也祝福你的家乡哈，让我们一起为武汉加油。马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战役就要胜利了，就能看到曙光了。 对，真的是全国各地的医生啊团队啊都冲向了武汉。就前两天看一个新闻吧，说在武汉的机场，这个来自3个不同地方的这个医疗队正好在机场遇到了，然后互相打气，隔着远远的喊加油。 2个医疗队，一个是山东齐鲁医院的，还有一个叫四川华西医院的。那个新闻我看了，因为有齐鲁医院嘛，我还多看了几眼。 有自己家乡的这个医院啊。 对， 快要腐烂在这路上，谁不是在流浪，疲惫的快失去方向，也曾细心的装扮那抹不掉的坚强，怀念曾经的疯狂，那放不下的姑娘，有过多少次的伤，再也回不去的时光，谁不是在流浪，遗憾的彷徨在路上，无法挽留的，走吧，已是曾经的 原谅曾经的荒唐，那放不下的倔强，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在这路上。谁不是在流浪，疲惫的快失去方向，也曾细心的装扮那抹不掉的坚强，怀念曾经的疯狂，那放不下的姑娘，有过多少次的伤，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谁不是在流浪，遗憾的彷徨在路上，无法挽留的走吧，已是曾经的过往，无法挽留的走吧，已是曾经的过往。 下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《到不了的地方》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，送给大家。 哈赵赵他说呢，在北京的第五年依然喜欢着这个稍不努力就拿不出房租的城市。刚来的时候呢，发烧39度，挺了3天都舍不得去医院。为了节省交通费，宁坐出行近1.5小时的公交也不会觉得累。这个城市大多是有梦支撑的年轻的人们，努力奋斗的样子真美。 加油吧，咱们都是在这个城市努力奋斗的人啊！ 对，一起加油。 墨城以北，参商以南，他说呢，应该就是那种奋斗多年在一线城市也买不起房子的感受吧，肉体无处安放，心灵四处漂泊。确实是房价真的太贵了。 对，我也是很感慨，就觉得哎，尤其是北京嘛，就简直了，什么都是几十万、几百万。就关键是你拿100万的首付，你都买不到什么比较好的房子。 对对对，现在100万的首付只能买一个40多平的房子， 而且还是比较偏的位置。 而且月供要，我前两天看哈，月供就要1万多。 对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好想发个表情包，太难了。 萱草都觉得难，别人怎么活呀？ 哎呦。我听出了什么很多种情绪真的很难，我也是每个月要还房贷，还上万房贷的人。 矢车菊不悲伤，他说呢，21岁，大二，6位数的存款，退伍军人，奋斗坐标在上海，女生，已经是重度的抑郁症患者 啊。那 也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 对对对，千万不要就是想太多，有的时候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。我有的时候吧，哎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深更半夜的时候会想很多，想很多你白天不会想那么深入的问题， 哎， 就想着想着我都自己觉得自己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立刻觉得不行，我这种念头不对。因为你知道当第二天天亮你睁开眼，你会发现还是美好的一天，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死胡同里，然后不要再深更半夜想问题，一定要保持这个自己情绪的稳定。 有的时候就特别为未来担心，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嘛，就是知道现在肯定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要担心几年啊，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的生活，有的时候确实想的有点多。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嘛，有的时候要想太多了，反而还会给自己增加很多心理负担，就很难轻装前行了。 对对对， 有的时候真的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。 你如果说悲观的话的话，每个人最后的结束都是一样的，其实就很悲观了，对吧？但是其实还是要看重这个你在世怎么说，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年你是怎么活着的，生活质量怎么样，这个比较重要。 对，就是战略上要一些担心，但是在战术上呢，还是要多一些乐观的精神。船到桥头自然直嘛，总会有出路的，不要想太多，有的时候也 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，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，香气越远就越浓，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。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，冷冻的爱等时光来解冻，我原谅了自己，不再让自己难受，去天涯海角，只想守着你那个回 一首歌了，来自于郝云的《活着》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活着呀，活着真的很重要，尤其是健康的活着。 嗯、对，这个来分享一个在国外奋斗的孩子吧，他叫做子熙洛言。他说，一个人在加拿大上学、毕业、上班，找房子、找工作，还有学业、工作上的一切困难都要自己面对。租的房子经常住得不好，会碰到很坑的房东，突然要卖房，就逼着我们搬家。或者房里住户太多了，热水不够，或者有小孩子每天都在吵，但又不能给房东说，所有的一切都只能咬牙忍着。我刚到的第二年，每晚都以泪洗面呢。在国外真的是更难啊，举目无亲。 对，你像咱们有的时候出国旅游吧，可能就主要是看风景，就觉得挺好，但其实你想一下，你要在那边生活的话，确实是挺难的。生活习惯呀，语言交流啊，对吧，都不一样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家人的陪伴嘛。 嗯，这 旅行你兜里有钱就踏实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、 嗯、 只要消费就可以。对，真的要生活的话还是要考虑 长远考虑的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众中有很多的留学生呢，可能是大家更会容易有共鸣吧、 嗯、 听着家乡的普通话 声音， 然后对说着这些家乡的事儿，哎，就能感找到那种倍加温暖的感觉了。 每天都在一个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啊，一个不一样的社会生活环境里，然后你可能回到家的时候就特别想一个想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乡情在。 嗯， 就比如说打开电视看着国内的频道，或者是打开一个电台听着中国人的声音，就觉得这样的话会更亲切感，就觉得自己好像身临其境的在国内一样、 嗯、 就不会有那么这个 不会有那么多 在异乡人的那种感觉了。 对呀、啊、 嗯, 嗯，下面这个朋友他是在意大利念书的，他说呢，我2010年2月份到2016年1月这期间在意大利读书，接近6年的时间，5年没有在家过年、 嗯、 中间呢回家3次，平均2年回过1次，没钱了不敢跟家里说，挂科了害怕毕不了业不敢跟家说，失恋了不敢跟家说，放学回家路上被别的国家的小孩扔石子儿不敢跟家说，想家了呢也不敢说，学会了自己承担所有，曾痛恨在外的那6年现在呢却很怀念。那我觉得说明你长大了、 嗯、总归是回来了。 嗯，就是这么苦的日子，你看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能够笑着说出来，那就真的是经历过之后自己也成熟了，能够应付来这些事情了、 嗯， 才能够成为笑谈。嗯 嗯，再说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，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。这个叫做归西梨园莫相离，他说，我虽然在异地的城市打拼了将近10年了，不过庆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我和他2009年大一相识，2017年结婚，2019年认识10年，从校服到婚纱，从300块的出租屋开始住，他陪我一起熬过最难的日子。很想说那些下班哭着回家看到的可口饭菜和很多次包容我的坏脾气，都让我觉得生活很美好，苦也是甜的、 嗯、 就是从一个人打拼到两个人一起打拼、嗯、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。 对， 有人陪你一起打怪升级，双排总比单排好。 就好像就人字嘛，是一撇一捺两个笔画在支撑着，就是有人支撑着，然后就感觉有底气了，就觉得说是有人保护着，有人懂自己，这种心理的安慰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 嗯，确实需要互相搀扶着往前走才能走得好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力量吧，找到另一半。 对啊，希望大家能有这份幸运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吧，今天真的聊了很多也很开心。 希望能够慰藉到大家孤单的小心灵。 对，希望我们都不孤单，永远不是一个人，至少有三个人啊，有墨的人和萱草陪着你呢。 吓死我了，我觉得三个人就不太好了吧。这辈子有一个人陪着 三年游。 那一个有其中有一个人应该不会有姓名。 比较尴尬。 对对对， 三小恋啊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。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期待你的互动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 拜拜。 其实我也常对自己说，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